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明天呢依然是晴好的天气，白天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高，比较适宜出行以及户外活动。但是明天早上的气温呢是比较低的，体感有点冷，早间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另外天干物燥，要注意补水和润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四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八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四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十八摄氏度。提醒早间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另外天干物燥，要注意补水水润燥。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东北四环望京桥内环方向有事故，东北四环望京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呢处于短暂排队的情况。北五环的肖家河桥以东、建亭桥以西，东向西方面分别是有两起事故发生的，队尾已经排过了上清桥。那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注意小心避让。另外呢，临近晚高峰了，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水光针几乎是家喻户晓的美容神器，因为它能够让皮肤水润透亮的特性，让它迅速成为许多爱美女士的挚爱。尤其是不少报道中提到女明星敢素颜，全是水光针的功劳。定时打水光针成为他们皮肤护理必不可少的项目。到底水光针是怎样的一种美肌神器？水光针的副作用你都了解吗？水光针治疗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水光针真的适合你吗？ 有家门在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钻进这里，不去想今天星期几。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您好，范主任。 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呀，真的算是美容界的一个神器，或者我们管它叫神针哈。为什么这么说？反正网络上都是这么说的。那些女明星，甭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想要拥有让大家看到吹弹可破的那种透亮肌肤，然后呢，敢于我们说素颜见人，都是因为这个叫水光针的功劳。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吧，这水光针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先来说说水光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原理呢？ 水光针呢，它实际上是利用一个负压，然后呢把皮肤这样就像嘬起来吧， 嗯， 嘬起来，然后呢这一嘬里边有很多针，那么这一嘬当中呢就把这个针就扎进皮肤里边去了，但不是很深， 嗯， 一般来讲呢就是从医用的水光针也就是 0.8 到 1.2毫米 深度 这个深度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真皮层，那么宣传当中叫中胚层啊，其实是真皮层。那么扎进去以后呢，再刺入以后呢，再把一些药物导入进去。那么这些呢，导入进去的东西呢，通常是这个透明质酸，一些小分子的透明质酸把它导入进去。 嗯。 那么起到一个对皮肤一个修复啊、保养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也有一些这个打擦边球的，就是因为我们 CFDA。药监局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我们以前讲过，刺破皮肤的就算是医疗的行为了， 嗯， 不刺破皮肤就不算医疗行为，但是会有一些打擦边球的，他们会把这个刺入的这个深度呢叫 0.25 毫米， 0.25 很浅，哎， 对， 那么药监局的这样呢，在药监局这边他认为呢，这个刺入深度小于 0.25 毫米，他就不属于医疗行为， 就相当于不破皮儿， 相当于不破皮儿。 哦，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的，今天讲的主要是一个医疗行为。 嗯， 医疗行为要刺入的话呢，就是在 0.8 到 1.2 毫米的这样一个深度， 那这个 然后再导入透明质酸。 嗯，根据不同的人的皮肤厚度，嗯，比如说像我皮儿好像感觉薄一点，如果我要打的话呢，是不是就 0.8 毫米或者到1毫米就够了？ 对，会有一些差别。 哦， 嗯， 所以呢，之所以叫这个水光针，它可能这就也算是一种我们说宣传的叫法。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 达到水水光亮的效果。 对，这是一个宣传的，不是一个应该说不能叫什么，但专业上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的术语啊。 就是我们在医院也跟医生说 也叫水光， 打水 光，也叫水光， 是不是？ 对对对。 嗯，好，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水光针到底怎么一回事哈。 嗯， 那么多女明星甚至把它作为了日常皮肤保养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嗯， 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正规的它在医院里面进行注射的时候，它是注射类的。 对 啊，然后呢，它是要破皮儿的。 对， 我想想都觉得疼。那女明星为了美，她真的能够做到定时定点的来把它作为必备的美容项目，可见哈，它让他们的这种皮肤状态能够达到， 嗯， 我们说在这个起码镜头里面， 嗯， 看起来让人羡慕的吹弹可破的肌肤哈。那到底作为我们普通人，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水光针来改变我们的皮肤状况呢？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水光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好，我们的节目依然为大家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题，大家挺听题啊。今天我们的互动问答题目就是啊，各种各样的医美项目哈，这个里面呢都有一些面部注射美容的项目。面部注射的美容的项目，可是他们往这个皮肤里面注射的都包括了哪些东西呢？其实可以先透露一下，刚才我们的范教授已经说了一种了哈。 嗯， 那到底都有哪些东西呢？您说出两种以上，有机会获得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节目组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面部注射美容都可以注射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往我们的皮肤里呢？答出两种以上的内容，有机会获得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为您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另外呢，关于脸部整形美容，你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互动和交流。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菊峰教授，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那么刚才也说了，面部注射美容都可以注射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啊？答对两种以上，您的文字内容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精美礼品一份。同时想要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啊进行视频直播，各位网友的相关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本台消息，今天是世界精神健康日，今天上午9:30北京市心理健康体验周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馆拉开序幕。本次活动以健康心理快乐人生，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为主题，相关领导出席活动。近年来，随着工作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人们的精神卫生问题开始日益呈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留守儿童现象导致精神卫生问题在儿童和青少年中更加突出，不仅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还成为十分重大的社会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全球人口中单抑郁症患者率就超过了 10%， 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在世界范围内，约每40秒就有一人死于自杀。那么此次的心理健康体验周将以提升居民心理健康意识和增强心理自我调节能力为出发点，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为核心，使公众更多了解国家及北京市关于心理健康的相关政策知识，认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关注自我心理健康的意识，促进公众心理健康素养提升，努力构建健康中国政策知识。认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关注自我心理健康的意识，促进公众心理健康素养提升，努力构建健康中国，健康北京。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18-2019》，指南建议6月0至5岁儿童、60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6月0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以及孕妇或准备在流感季节怀孕的女性为优先接种对象。关于疫苗的类型，受众者可自愿选择接种任意一种流感疫苗，指南无优先推荐。日前，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颁布之后，日本关于免疫疗法 CAR-T 细胞受到关注，并在白血病的临床试验中疗效显著。但是据了解啊，该疗法的普及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治疗费较高，每次治疗花费可以超过7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24万元。二是治疗效果的持续性目前还不确定，有复发的风险。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依然来关注一下爱美人士的那些事儿。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啊，这水光针到底适合不适合您，水光针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虽然有那么多的明星哈，真的是把水光针注射当成了日常这个助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来说，但是呢，我们也想关注的就是说，像网上说注射一次水光针约等于1000张面膜的那种效果，真的假的呀？就比如说打完水光针，您的患者面部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水光针肯定要比这个贴面膜效果要好。 嗯， 但是如果说这个水光针一次等于1000张面膜的效果，这个说法肯定是不科学的。 嗯， 这个也没有做过这个对比啊，是不是真的就达到1000张面膜的效果？但是呢，水光面膜呢，有的时候为什么敷完效果它没有水光效果好呢？它可能不破皮儿，它很多营养成分呢不太容易导入到皮肤内，这是一听大家就能够想象得到的，很容易理解的。而水光针呢，它毕竟是破皮儿的。破皮的可以容易导入一些营养成分，那么这是，但是说是不是1000张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太科学。 嗯，这是网上我们说作为宣传手段哈，他在宣传这个水光针说它好处的时候， 对， 就告诉爱美者，要不然的话也很难让他们理解嘛。 对， 所以就有了打水光针约等于多少多少张面膜敷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说法。因为很多人都敷过面膜。敷完面膜之后，这个脸上的的确确你会觉得，哎呀，好像比刚才白了一点， 啊、 哦，皮肤嫩了一点，好像有斑的人斑也淡了一点。那是不是说打完水光针皮肤呈现出就是这样的状况呢？ 是的，打完水光针也好，我们讲这个敷完面膜也好，还有这个做完光子嫩肤也好，确实会出现 就是您刚才讲的这种现象，皮肤显得有光泽，显得嫩，水嫩，这是确实的，实际上确实如此。 其实我们在介绍一些这个医疗美容项目的时候呢，经常也会跟大家说，这个特别适合张三，那个适合李四，这个呢可能全人群都可以，那个呢我们是到了多少年龄段以上才建议您做。那像这个水光针，它适合哪些求美者呢？ 水光针呢，实际上从它的效果来讲呢，它有这个保湿的补水的这样一个作用，还有改善肤色的作用。 补水保湿。 哎，然后呢也有这个去除皱纹。 美白除皱。 对，还有这个收缩毛孔的作用。所以说对这几类人群它是比较适合的。那么比方说有皱纹的人呢，毛孔粗大的人呢，肤色不太好的人呢，或者说是皮肤比较干的人，都比较适合。 你一说干，我们就想到现在这个北京的季节哈，刚才报天气的时候不也说了吗，特别的干燥。 对。 有点说干冷的这种感觉来袭了。 对。 现在这个季节是不是一个注射水光的一个好时候呢？ 应该说不错的时候吧，但是确实它也是应该说一年四季都可以，它是个比较轻的项目，所以一年四季基本上都可以。其实适合人群绝大部分人也都是适合的。 好嘞，那我们帮着大家再捋顺一下哪些人特别适合哈。一方面我们说皮肤特别容易干燥的。 对。 干燥皮肤的人面色比较晦暗，你希望它能够好像白一点亮一点这种感觉的哈。 对。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你刚才说除皱。那它的这个除皱能力我想有限吧。 这就是涉及到水光本身对除皱能力有限啊。一个呢它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导入这个透明质酸，打进去透明质酸。那么也有人会打入一些这个肉毒毒素。 哦。 那么肉毒毒素呢它就会让这个皮肤收紧。就会对皱纹会有一定的效果。 哦。 啊。 所以说就是刚才您在节目一开始介绍水光针啊。就好像把这个皮肤给作起来了，然后里面有一些小针头啊，就刷刷刷扎进去了，注射了这个透明质酸进去，就是我们大白话说的那个玻尿酸哈。 对。 但是刚才说了，除了玻尿酸，它也是可以注射一定的这个肉毒素进去，是吗？ 所以这个水光针的这个一般来讲是注射的是这个透明质酸，那确实有个别单位也加了一些肉毒毒素，少量的肉毒毒素，所以对皮肤来讲它有一些这个去皱效果。 那我是不是可以跟这个？我听了这期节目之后了解的多了，我就跟我的这个医生说，我不仅要补水保湿，我同时还要除皱，麻烦您在这个里面再给我加点肉毒素，可以这样提要求吗？ 水光针的这个配方来讲绝大多数还是透明质酸，极少数会加一点这个肉毒毒素。 这个我医美者可以提出来吗？ 一般好像没遇到这种情况。 好吧。那这个就是说绝大多数还是根据正规疗程来走。 对对对对对。 哎，但是外边我们不是说在医院里面哈，很多地方他是说这里边我可以掺这个东西， 对， 加那个东西。 从我们来讲不主张加肉毒毒素，但确实有人加了。那他就有一定的这个除皱效果。 除皱效果。 对对。 好，所以说这个是求美的，除皱的，想要美白的，还有这个保湿皮肤的。 美白的我们刚才没有讲啊。美白、 就是、提亮吗？ 啊，对，亮色，对，会显亮，对， 就是原本皮肤比较晦暗一点的哈。 对，亮和白好像不太一样，亮就是亮，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它那个气色特别好，白就是白， 好吧。 一般来讲，我们讲还没有这个获批的美白的这种产品，没有， 哦， 美白针是没有的， 就是。但是这个词儿我们听说过， 这是一个舶来品。 但是在医院是没有这种项目的， 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获批的美白针。 好吧，就是还是非法的。 对， 好，抓紧时间，大家关于这个水光针注射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另外呢，关于脸部整形方面的内容，您都可以随时来和范巨峰教授互动。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中华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全国委员，美容技术学组组长，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中整协脂肪 学，分会副会长，中整协面部年轻化分会副会长，中整协抗衰老分会副会长，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会员，从事整形美容20多年，经验丰富，擅长注射美容、激光美容、乳房整形美容、眼部、鼻部整形美容以及除皱整。那么关于这些方面的内容，您都可以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互动和交流哈。我们都说这个求美求美，希望是真正能够变美，但是呢，目前的这个市场上还是有很多不靠谱的事情，所以我们之所以开设这样的一个节目，也是希望大家在这里可以寻求到专业的帮助哈，不要求美不成反毁容，这样的事情太惨烈了，不希望看到。 对， 嗯，好，来看看很多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微信网友提问了，水光针打完多久能够见到效果，这个效果又能维持多久呢？ 水光针打完呢，水光针是要打几次的啊？一般来讲，打3次的效果就比较好了啊。那么打完以后呢，1周之后皮肤就会变好。那么一般来讲呢，刚注射完的头几天呢，会有一些红肿的情况，属于正常反应。 你想破皮儿了吗？ 啊，对。那么这个项目呢，它不是一个永久的项目，不是说做完了一次以后终生就保就有效果啊，它只会维持比较短的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希望呢，一开始打的时候呢，最好是2-3周打一次。推荐的话呢，2-3周打一次，打3次之后呢，就改成1个月打一次，再打3次。那么这样的话，效果就比较维持的会比较长了。 哦，因为说了注射的东西是那个透明质酸， 对，注射的东西 它会代谢掉。 我也把那个刚才就是你说到肉毒毒素那个问题，我也再展开说一下哈。肉毒毒素呢，我们在临床上注射肉毒毒素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一般来讲，肉毒毒素第一次注射完的话呢，第二次要在半年以后。怕产生耐药性啊，它会产生一种耐药性抗药性，所以肉毒毒素我们不主张频繁的去打。所以说呢，为什么在水光针的这个推荐的里边，我都没有看看这个 CFDA 的这个标准啊，但是一般来讲不加这个肉毒毒素啊。那么因为你加了以后，你连续加几次，病人感觉是很好的，实际上呢就产生了耐药性。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你刚才的那个问题了。那么所以说 安全最重要。 哎，对对对，所以说一般来讲水光针里面是不加肉毒毒素的，所以刚才你说的那时候我没回答的不是特别好，我再把这个问题再重新回答一下。 好，这个就是我刚才故意刁难他了，就是因为什么呢，是市场上有很多人往这个水光针里面额外他经常前面写的是补水保湿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对， 也就是在透明质酸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别的东西。那么刚才范主任就跟我们解释了，起码国内目前是不允许加入其他东西的， 所以允许还是不允许这块一般这个正规的都不加这个肉毒毒素啊，允许还是不允许，确实我这块没有去看这个文件，我不敢说很确定的把握，但是一般不加的。 因为如果他按照和注入透明质酸同样的频次的话，那我们就会产生耐药性。 产生耐药性，对，你想他这个2-3星期打一次，然后呢再变成1个月打一次，这样的话还是有可能产生耐药性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就是我推测，这也就是为什么里面不推荐使用肉毒毒素的原因。 好嘞，千万不要小瞧着这些所谓的一个微注射微整形这样的一些项目哈，因为这个里边有些东西多长时间的注射间隔，它是有明确要求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希望的，不差钱儿。我频繁注射一点好像效果特别好，但是里面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是的。 好，那也就是说水光针打多少次，打完多久能见效呢？通常是1周以后见效，但是这一周里边我估计有的脸是红的肿的，还有一些这个出血点啊什么的，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状况不一样了哈。那个然后呢，1周之后见效，这个效果我们是建议比较连续性的2-3周注射一次，打 三针。开始呢是对2-3周打一次，那么3次之后呢就变成1个月。 1个月 对。 一次。 嗯。 哇。这得多爱美，因为想想都觉得好疼的样子。那打完了这样的3次之后，这种效果大概又能维持多久呢？ 打完3次之后就可以停几个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总是在打了，毕竟也是一个有创的项目啊。虽然它创伤不是很大，但也是个有创的项目。那么在打完6次之后，就可以停一段时间了。 好嘞。网友提问，听说是几个针头同时扎在脸上，脸上算下来会有几百个针孔呢，会不会特别疼，会不会容易感染？ 疼的话呢，到病人一般来讲，这种疼都是能忍受的啊。 嗯、 感染呢，如果是在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个问题，如果是在正规医院有正规医生操作，使用正规的产品的话，这种打水光感染还是不常见的。 嗯、哦，它那个针头是一次性的吗？ 那是一次性的。 哦。 但是如果是在这个不正规的场所，那么采用不正规的产品，那么这种感染是这种风险是肯定存在的。 是有的。 对。 好嘞，多长时间我们说一般就能够恢复了？ 一般来讲一周， 得一周哈。 对， 也就是说见效果那会儿， 哎， 您的效果就是基本上您的这个皮儿也恢复的差不多了。 对， 嗯，好，如果想要预防感染的话，可以怎么做？需要吃抗生素吗？ 一般来讲没有说打水光还要吃抗生素的，尤其抗生素现在管理还是很严格的啊。 嗯， 国家对抗生素的管理，从我的印象，如果没有记错，从2009年开始起使用抗生素管理还是很严格的，所以不推荐。这个打水光还吃抗生素啊，推荐。 我记得有一次你在我们的节目里说过，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更大的那种我们说整形的项目， 对， 好像你都不太给患者用抗生素的。 不是我不太，是规定，国家规定不允许使用抗生素，有非常严格的使用标准、 哦、 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情况下能用，包括它的使用剂量，因为国家以前这个咱们国家滥用抗生素的现象特别严重。 嗯， 我就不知道我记得准不准，好像是从09年开始起啊，北京市就开始管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啊，以前也是倡导、嗯、但是09年开始就比较严格了。 好， 所以抗生素的使用比较严格， 比较严格、 嗯、 并不是说我们拿它来当预防效果、 啊、 它的使用是有具体指征的。 对对对对，非常严格。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水光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您适合打水光针吗？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业医生互动和交流关于医疗美容整形方面的问题。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我们上半段的问题就是，面部注射美容都可以注射哪些东西呢？说对两种以上，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精美礼物一份。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我们下半段继续。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连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水光针真的适合你吗？ 傍晚操场，树荫投下月光，许下的愿望不敢对你讲。如果枫叶有双翅膀，让风送到你身旁，就算大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呢，是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这水光针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已经说了哈，哪些人适合？其实这个范围还是很广的。 嗯， 比如说你皮肤比较干燥粗糙的啊，然后呢，希望这个补水保湿，希望自己的这个面气色比较好，有点光亮哈。那么平时皮肤比较晦暗的人群，还有呢，有一些人是希望打完水光针，哎，可以达到这个好像除皱的这样的一些效果哈。哎，这些朋友，那么水光针都是比较适合你的。但是我们说了，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么一种针。 嗯， 打完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身体代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水光针还是得按疗程来注射。 是的。 嗯，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怎么打。时间间隔， 一般来讲呢，头三次的话呢，我们建议是间隔是2到3周，那么连续打三次之后呢，就可以间隔一个月打一次了。 嗯， 再打三次。 好，那么在这之后可以稍微停歇一下哈， 对， 让我们的皮肤缓一缓。 是， 而且这样的一个时候，打完水光针一周之后，你脸上的什么淤青啊、红肿啊消失了， 对， 就达到这个想要的那种比较看起来皮肤光亮水嫩的效果了。 刚打完呢，2天的时候呢，会有一种比较干的感觉， 嗯， 皮肤比较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啊，就是用面膜，用一些补水的面膜。那么过几天，这个干燥感就消失了，叫反干， 哦， 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就像打激光，我们说有的时候会反黑。 反黑，反黑一般在第4天。 哦。 那么，所以刚打完水光，哎，刚打完水光呢，有个反干。另外一个呢，这段时间呢要注意，一个是保湿， 嗯，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注意防晒。毕竟皮肤有一个被刺激过了嘛，它有一个要注意防晒。 它有修复的一个过程。 修复的一个过程，对。 嗯，好，今天我们出的这个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说，面部注射美容哈，都可以注射什么样的一些东西进来呢？嗯，我们来看一看哈，踏雪寻梅说，美光针、玻尿酸，您说的这个呀，水光针里，他应该说水光针，水光针里面其实成分呢就是这个玻尿酸了哈，那这个不能算对。二毛说了，面部注射有肉毒素、玻尿酸、奥美定等等。 他这个里边挺有意思，一个奥美定，奥美定是个非法产品， 好， 而且是2007年就宣布为非法的，所以奥美定这个是肯定不能算对。那么肉毒素，这个现在不是宣布答案的时候。 对对对对，只是来说他的这个问题。 啊，对，奥美定肯定不能算对，奥美定是一个这个非法产品， 是不允许注射的。现在， 对， 以前那个奥美定当时是被用来好像是填充吧？ 填充，脸上也有，身上也有。对， 哎呦，所以这个也不能算对。这个王桂敏说了，玻璃酸钠、透明质酸、自身移植的脂肪。 对，他说的是对的。这个玻璃酸钠呢，是这个玻尿酸的另外一种，玻璃酸钠应该叫透明质酸钠，不叫玻璃酸钠。 对呀， 对， 所以它这个也不够准确。 对， 美妈说玻尿酸、肉毒素、胶原蛋白、自身脂肪， 嗯， 等等。 美妈这个听着还是靠谱， 靠谱的哈。 对， 这个陈老师回答肉毒素、玻尿酸，宁香说透明质酸、肉毒素，然后呢？这个秦瑟瑟脸上可以打玻尿酸、肉毒素和水光针。田庚说了，玻尿酸、水光针、微针美容、胶原注射、生物注射除皱，还有瘦脸针等。 那这是从哪儿查的？这个微针注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不是透明，不是这个水光针，它是叫滚针。然后呢，它刺破皮肤大概是0.25毫米这样一个深度，对对对对对， 打擦边球的， 对，它不是一个医疗美容项目。 嗯，勇往直前说了，肉毒杆菌分泌的肉毒毒素主要起去肉动力性皱纹，还有一个就是透明质酸，透明质酸主要是提高皮肤的含水量，还有胶原或人工脂肪等。 哇塞， 他这个好像肉毒素肯定是对的啊。这个人工脂肪是什么呢？这个没有这样一个词儿、啊， 没有这样的一个词儿。 然后呢，脱氨酸是对的。 但是其实我看到他这个，我就觉得他是打哪儿查来的。 对。 可是查来的这样的一个答案，让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有点可怕。 有点乱。对。 因为它不够准确。 不标准。 可是这就是现在目前在这个市场上，我们在网上随便一搜一档、能够查到的一些信息哈，它的这个不准确，同时也会影响和误导很多人。 没错。 嗯。所以呢，大家对于这种医学求美的这件事情，我们说了一方面是要安全，另外一方面足够的专业。而且这个专业性它同时也能够反过来保证这个安全性。 是的。 好，那么大家关于这些方面的内容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继续来和范教授互动交流。热线电话 651-5082,651-5033, 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问答。面部注射美容都可以注射哪些东西呢？答对两种以上有机会获得健康加油站节目组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好，继续我们来关注和水光针注射有关的内容。网友提问了，水光针里边用的这个玻尿酸怎么选？有的地方加入了美白成分或肉毒素，适合所有人吗？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美白是肯定不可以的，因为国家现在在中国没有一款获批的这个美白针，所以以后再听到美白针，大家要打个这个机灵啊。中国大陆没有批过任何一款美白针，所以刚才他讲的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好的。 那么这个脱氨酸呢，这个水光针里面脱氨酸比我们通常用的脱氨酸，它会分子量会稍微小一些。它区别就在这儿。 其实这个里面可能要提醒大家，都叫透明质酸，我们俗话的这个玻尿酸。但其实呢，在范教授这个手里边用到的就分好多种。 对。 以前我们说填充。有用它的， 对， 那个和打水光的那个是不是不一样？ 不一样，填充的那个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分子量大一些，硬一些， 哦、 相对而言啊， 它能塑形、 这个、啊，对， 它能撑起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那个是主要用来塑形也好，填充也好，而这个水光的脱氨酸呢，它分子量相对会比较小一些，补水。 我们说看起来是不是更稀一点？ 啊，对，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就像果冻一样，掺水掺的比较多。 哦，所以说你看看哈，都叫透明质酸，但是其实呢，在这个医疗上，我们想要放到不同的地方，想要达到不同的效果，其实选的是不一样的。 是的。 然后它这个医学名咱们叫透明质酸，到了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去打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那叫什么商品名啊？ 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有很多很多，他们会起 很 多啊这样的名。 一般。会有什么就是要求吗？说范教授，我要用哪儿哪儿的，或者哪个国的这个什么什么产品？ 打脱氨酸的时候有，做水光针的时候一般没有。 一般没有哈。好了，知道了。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目前呢，就是水光针里面正常它含有的成分就是这个透明质酸，就是这个玻尿酸哈，主要起到这个补水保湿这样的作用。通常里面是不加入美白或者是肉毒素这样的一些成分的。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听说打水光针想要达到效果必须定时打，一次两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您这说的是正确的。上半段我们就提到了它必须要按疗程。 对。 最早的那三针呢是2到3周啊，再之后您就可以一个月打一次了，这样一来起码维持个半年吧。 没错。 好，再来看看网友提问，徐果冻说了，水光针既然是注射这个玻尿酸到皮肤里，而且打那么多针，会不会引起血管堵塞？ 啊，这个 好， 血管针水光针不会，水光针打得非常浅，我们的血管基本上是比较深的。层次不一样，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打他会有那个出血的情况？ 毛细血管，毛细血管它不会的，它不会堵塞，会出现什么什么血栓呢？一般的话呢，如果导致血栓那种，那都是比较粗大的血管。毛细血管就算破了，它就破了，它也不会导致血栓这种情况。 好的，所以以前我们说血管堵塞导致什么烂鼻啊、瞎眼啊， 那个不是，那不是这种，那是一定要打一定的量，打到一些比较粗大的血管里边去， 才会这样的。 对， 好嘞，那我放心了。就是水光针呢，它注射到皮下多深来着？ 0.8到1.2毫米。 0.8到1.2毫米， 这个层次它没有大血管， 没有大血管哈。好，可以放心了。 哎，这个麦穗的提问，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就是他说不敢打，因为听说中断注射皮肤反而会变差，真的吗？ 这个反而会变差没有什么依据啊、 嗯、 没有什么依据，可能自己会感觉差吧，因为他这段时间这么好，前后对比会有些差距比较大，反差比较大、 嗯、 但并不是说中断注射皮肤会变差，这个没有什么依据的。 嗯 嗯， 就是说之前一直打着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效果一出来，你会觉得哇，皮肤一下子变好了。 对， 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一直就觉得自己的皮肤真的是好好。然后不打了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是 前后对比反差比较大，回到原来了。对， 嗯，好吧。 经常会有人做完这个，不管做完美白也好，做完这个水光也好，还是做完手术也好，会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忘了原来自己什么样。对， 哎呀， 就是哪怕你做完双眼皮或者做完鼻子吧，就忘了自己以前鼻子什么样。 哦， 这个是很常见。比方做完眼袋，做完眼袋之后，有的人说效果不好啊，或怎么样，实际上他忘了以前自己眼袋是什么样了。 所以在术前 一定要照相， 一定要拍照。 对， 然后术后也要拍照。 术后也要拍照。 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还得拍个照？ 对，就是你讲的这个特别有道理。我今天早上碰到这样一个病人，就是特别着急，他说我。什么什么时候做的？我一问，这才一个月。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做完手术的恢复期要半年到一年。 好， 那么最起码要半年。当然水光它会快一些了。 嗯嗯， 那么所以说不能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所以特别着急，说我已经做完一个月了，效果还怎么怎么样？一个月的时候刚好是反应比较重的时候呢，到三个月也是如此，所以就不能着急，就得耐着性子慢慢等。 我猜猜他的项目，他是不是做双眼皮啊？ 眼袋。 哦， 着急。 反正我觉得就是眼睛周围的 对 这些项目哈。 对， 但因为这个皮这个地方好，我感觉特别容易水肿，包括淤青啊什么的。 嗯、是， 想要就是全都消下去，真的，因为我在网上看过那些就是割双眼皮的人，然后定时发上来的那个图片的对比，就像您说的，一个月的时候真的还挺肿呢， 嗯、 上面还像条肉虫一样。 对，其实包括隆胸也是如此 啊。 隆胸做完一段时间之后，会有一些疼啊、不舒服呀、麻木啊都会有，但是它到一定时间之后自然就恢复了，所以不能着急。 但是我能想象哈、啊，就是很多人如果是真的像您说到了疼啊、麻呀、啊，就感觉没有知觉什么的， 嗯， 一定吓坏了。 对，比较紧张，但是这个东西就术前要沟通好，要跟病人交代好，病人 告知 疼啊、不舒服呀、麻木啊都会有，但是他到一定时间之后自然就恢复了，所以不能着急。 但是我能想象哈、啊，就是很多人如果是真的像您说到了疼啊、麻呀，就感觉没有知觉什么的， 嗯， 一定吓坏了。 对，比较紧张，但是这个东西就术前要沟通好，要跟病人交代好，病人 告知， 对，病人也要，求美者也好，病人也好，他事先自己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准备，有这样一个预期、 嗯、 你就想着做完马上就是好的，你要接受这个结果的同时还要接受这个过程， 过程很重要。 嗯，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打完水光针想要效果好，记得补水，喝水，补水面膜，做好防晒，这一定是打完的，打过的。 对， 对， 补水喝水其实跟喝水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啊、 嗯、 其实补水是肯定的，补水面膜是应该的啊、 嗯、 然后防晒是注意的。那么这个喝水的事儿，其实还挺想提醒大家，就是喝水啊，尤其是女性啊，就是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不要喝水， 睡前一小时不要喝水 啊、你喝完了以后第二天会肿。 哦， 对， 这个就是做不做这些项目都会 这样，都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皮下的组织比较松。那么我有一个好朋友，我给他打肉毒毒素就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他打完肉毒毒素甭管打多少，在额头这一打完，他的这个眼皮儿就抬不起来了。后来我也确实也没有给他做什么检查，但是每次打哪怕打一点点，他眼皮都抬不起来，而且距离眼皮的位置比较远，他都抬不起来。后来我想他这个皮下组织可能是比较疏松吧， 嗯， 就是他会往下流。 哦，就是那个注射的组织就往下走 了，流下来 了。 对，所以说年轻人的话呢，皮下的组织比较致密，它会好一些。对，那么年龄大了以后呢，所以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啊， 嗯、 疏松啊，这个一些正常的组织代谢掉了，所以说、 嗯、 到了年龄一定年龄之后，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说，嗯，这个 白天咱们该喝水喝水， 对， 尤其 睡觉前。一个 小 时左右不要喝水。 对，包括我们其他的节目也是提醒老年人， 就是睡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就最好不要再喝水了，要不然的话半夜起夜影响睡眠，还容易跌倒。 你说的对。 二毛发来问题，他想问问糖尿病患者可以打水光针吗？因为刚才咱也说了，水光针还能除皱呢。 糖尿病患者其实这个问题也问得好啊，但是我们讲的就是爱美嘛，但是最重要的是安全和健康。毕竟是个破皮的项目，糖尿病病人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容易感染。啊，做什么手术它都容易感染。所以说还是应该把血糖控制好的情况下是可以的。没有控制好血糖不要打。 好的，就是说可以打。但前提是您必须把 血糖 是控制稳定的那种才可以哈。 对。 而且呢他很想，我想他应该是希望能够去皱纹。 对。 咱给他推荐点别的去皱纹的项目。 那就哎呦，去皱纹打肉毒毒素没问题。 那单纯注射肉毒素是可以去皱的。 对。 还有一些激光的项目。 激光也可以。 也是可以去皱的。 不破皮都可以。肉毒毒素就打一针嘛，问题不大。 好，那也就是说哈，水光糖尿病人在控制好血糖的情况下可以打破皮的这样的一些项目。 是的。 但是如果只是想除肉的话，还有很多不破皮的项目也是可以选择 的。没错没错。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网友提问，说看网上有一种叫做无针水光针，说是不用破皮儿的，那它能够达到破皮水光针的美肌效果吗？ 可以的，这个无针水光针呢，实际上它用的是一种压力，它是可以的，但效果的话呢，也许会有一些差别啊，但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无针水光也是可以的，它是靠一种压力。 是吗？ 是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一种涂抹的产品呢。 那无针水光它主要是靠压力。 然后 所谓无针呢，我以前都试过这个无针的这个东西，其实打一下是有一定的啪疼一下子，但是它确实是无针。 真的呀？ 对。 哎，我好像想到以前有一种什么，是国外还是哪里，一种注射的那种针头，就是号称是无针。 对。 然后其实是怎么说，好像那个针头特别细小。 无针其实，对，无针有两种无针啊。一种无针呢，它是假的无针，它是有针但你看不到。 看不到， 它在打你的时候，那个针突然出来又缩回去了。 哦。 这是一种无针。另外一种无针呢，是完全靠压力给你打开这个局部皮肤的这个。 的确不破皮儿。 对，的确不破皮儿。 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哈。 嗯。 哎呀，好吧。那咱们那儿要是有上点这样的项目，我觉得哎。就是刚才说了怕破皮不敢打的人啊，又可以来寻求这个帮助了。 对。 再来看看这个网友说的特别好，他说网上是这么说的，第一针啊打这个水光针叫打基底，第二针呢叫精装修，第三针叫豪华装修。他说他打过三次以上皮肤超好，但是他有点担心，就是说到底打水光针这个次数多了会不会有点什么样的副作用。 其实呢跟次数多少倒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我们刚才讲了，其实呢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成分有关系啊。如果说我们打的就是合法的透明质酸啊，合法的透明质酸，那没有什么问题的，在正规的医院打正规的产品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讲究有时候没有必要，你打了六次以后就可以停一段时间了啊，没有必要多去打它，但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多大的副作用。但是如果这个里边加了一些违法的成分，那可能就出现一些问题了。至于他刚才讲到打基底啊，精美装修，豪华装修，这些都是一些宣传用语啊，这个所以我们不太认同这些说法啊。 但起码他是告诉你这得按疗程来， 对， 三次以上才有一个皮肤效果就能够看得出来了哈。 没错。 快问快答，水光针可以自己在家注射吗？ 不可以。 不可以。水光针注射一次就可以了吗？ 不可以。 不可以。水光针的成分越多效果越好吗？ 不是。 不是的。水光针能一次祛斑祛皱吗？ 不能。 不可以啊。水光针能够即刻见效吗？ 不能，至少在一周之后。 停止注射后会产生依赖吗？ 不会。 那其实就是一种反差，让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变化哈。但是今天呢范教授也是多次提醒，就是除了打水光针，任何一种医疗美容的项目，我们需要有密切的沟通，这个沟通里面有注意事项， 对 啊，然后呢有这个效果显现中间的时长，我们不仅要选择接受最终的结果， 还要 能够承受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变美的过程。 水光针呢倒还好，没有什么太多过程， 时间比较短， 对，也就一周而已。但是很多项目这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经常遇到患者着急，所以这个事先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好的，那我们来从我们的微信网友当中哈选出两位，送上我们的精美奖品。刚才说了那么多答案哈，有一些呢是对的，但是有一些呢错误啊，不够准确，或者明明这边写着水光针，那边有透明质酸啊什么的啊，这些就不太准了。我们来看看完全准确的美妈